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昨天公布的香港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啊，这个预算案上面写满了数字，但是这不仅仅是数字了，更是关系到在香港的700万人，乃至只要你跟香港有商业往来啊，或者如果你以后到香港来旅行的话，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它都会体现在这一份的财政预算案的上面。 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经历过这个财政预算整个过程的，会发现啊，说这个经济和这个钱啊，真的跟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是有很强大的关系。那所以呢，也是看到说昨天其实我是有全程跟着这个财政预算案的一个发布嘛，所以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份财政预算其实相对港府来说是做得非常的清晰的，因为我们这个电台其实是有这个两岸三地这样一个跨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如果进行这样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这份财政预算整体来说，在这个解释各个数据的，比如说政府的总收入方面，还有说政府在下一年的开支方面等等的一些这个介绍和分析啊，都是非常的完善。 没错，这个看上去啊，更像是一本公司的账目啊，而且这个公司呢，应该是 上市公司， 所以说这个账目是非常的清楚。那其实呢，这也是一直以来这个香港的市民或者说香港的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啊，讲究要讲得清清楚楚，一分一毫的钱，都是说得很清楚。然后这个财长，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呢，也是用了应该是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来解释，包括先演讲完了以后，他详细的介绍每一块，这一分钱花到什么地方，这一分钱花到什么地方之后呢，还有这个接受媒体的访问这样的一个安排。 但是啊，这个昨天财算出来之后呢，其实在各个方面也有自己的评论哈，就比如说很多这个专家就觉得说今年的这个财政算呢是没有太多创新的，对，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对。然后另外还有很多这个中产就反映说，可能在这份财算当中呢，对于中产的这个关照啊，还有中产的政策方面的一些更新是不够的。 说到这个中产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了，中产阶级，到底什么是中产阶级？我们在报纸上啊，经常我知道内地在大概几年之前开始流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的形容词了。以前呢， 负面的形容词， 你听我说完。以前呢有一个词叫做小资啊，这个小资其实这个词在内地的语汇当中变过很多次。一开始说你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啊，这个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阶级理论来划分啊，这个小资产阶级一般带有一些这个反动啊，或者说这个保守的一些特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小资在等到这个我应该是在00年前后，小资突然成了文化上的一个流行语。 对，就说明这人爱喝杯咖啡。 这个就生活有情调的一种体现啊。当时大家也是针对小资，有说你是真小资，有的人说你是伪小资。好，这个是一个小资当做正面形容词来形容的一个时代。今天呢，我们这个微博上这种屌丝文化大行其道的这个年代啊，大家就是有存在一种嘲讽或者说这种狂欢或者比较多的时候，大家会说屌，这不是什么，不是屌丝。这个小资就是听上去就是小清新啊，就是特别装的那种。 其实我明白 Vincent 你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中产阶层其实在这个香港来说啊，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衍生意义，大家就是说我的收入可能在年均到100到200万这个算数的。 哇，你这个收中产的这个定义是比较高的。我看到一个 没有真的是这样。 我看到一个官方的统计啊，在香港，以香港来说，你的月入港币2万到4万元啊，这个经济学家的看法，你就基本上可以被认定是中产了。当然了，中产始终啊，这是一个模糊的定义。我为什么说模糊呢？因为好比这个有专家说，以香港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你月收入2万到4万啊，就是中产。但是有的人觉得我没有中的生活方式，或者呢中产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是一个中等偏高，就是过得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生活阶级。但有的人可能月入也是2万到4万这个。 那你刚刚说那个在香港肯定达不到中产的这个 就是他的感觉，他有中产的收入，但是他没有中产的感觉，或者 者他不自认为是中产。 这就是你刚刚我们说，其实我想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中产其实在香港来说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钱的这样一个衡量的，但 大家基本上按照收入来划分。 这一次呢，曾庆华非常有意思哈，他把这个中产，他把内地这个小资啊，这个延伸的意义也学好了。他说，其实中产呢，不光是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他是看你说，比如说你爱喝咖啡，爱看这个法 国电 影， 法 国 电影， 也叫做 这个中产， 对， 法国电影啊，不是说啊，这个， 所以 曾财长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哎，财爷，他的年收入啊，不是他的月收入是多少呢？月收入是32万元港币，一年收入也这个税前啊也将近也360万了，360万称之中产啊，那让这个月收入3万块钱、2万块钱，甚至比这还要低的这些人，你在经济学的划分上也是中产，但是这个中产跟那个中产 应该这样说，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中产 ，OK， 他们才是实质上的中产。 所以关于这个财长昨天这个说我都是中产的这一番这个讲话哈，大家也是吐槽不断，也是纷纷的感觉到拉了后腿，拉了中产的后腿。 今天跟 Vincent 聊了一开始聊了这么多中产，好像是细说中产的意思，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财算当中，因为呢在这份财算报告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措施，比如说一次性的纾缓措施，比如说这个宽减 75% 的薪俸税，还有这个个人入息税上限是10000块哈，然后另外比如说给这个公务员还有这个长者生活津贴会额外发放一个月津贴，还有外公屋租户代缴2个月租金，这等等都是给一些相对来说这个低产的人。 没错， 对，那所以中产觉得说，哎，这些政策给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也是引起大的一个热议。 是这个大家说中产也被称之为加薪阶层啊？为什么加薪呢？他不是像这个不是大富豪啊， 对， 所以说他没有完全的一个财富，他我不在乎这些这个补贴，但是呢，他也享受不到基层市民的那些补助啊。今天因为他比如说他而且还要大部分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对，这个税 他又要交税，所以相对来说享受的福利呢又偏低。因此呢中产的这个困境，中产的这个群体啊，不管是以这种心理定位还是经济学家的这个判断来说，在香港香港是一个公认的这个中产是阶级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社会。因此中产阶级开始抱怨的时候呢，这个通常是一个很大声的一个抱怨。 对，而且社会稳定就靠中产啊。 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马上来联系到这个专家，我们评论一下香港的这个中产的问题。我们联系到的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系的这个系主任，也是公共政策的教授何乐生教授。何乐生教授，您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哎，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先请您评价一下昨天这个曾财长的这一份预算案啊，他也强调要给中产减压。您认为对中产有减到压吗？ 对中产来讲呢，你看到了他的退税方面呢，跟上一年呢，其实是减少一点，因为他那个退税的上限呢，减少到上限为1万块，所以减少到多少我忘了。 减少一万块， 减少到了1万块，从12000元减少到了10000元这个上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啊！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呢，当然受惠方面呢是减少了，另外呢那个猜想呢也是有那个上限呢也是减少。所以对于中产来讲呢，其实他们可能。不会太开心，因为他对于他的那个直接的受惠呢是比上一年的减了。但是我个人来看呢，他们其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是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中产呢。比如说有一些中产呢，因为他其实也不是非常好的，富裕的。比如说他过了一些比如说在资产审查方面呢，他也不能够通过那个资产审查，所以不能够得惠于这个公屋啊，这个居屋方面的。但是可能他只是过了一点点。要是他只是过了一点点呢，在这个方面完全不能够受惠， 就是他得不到一些政府的补贴。 对对，他其实他们也是面对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一直都对于这样的政策有一些批评的，就是说 他定一个界限， 嗯， 要是你过了那界限一点点一丁点呢，已经不符合那个居住的资格，就变成所谓这个中产，其实它是中产的最大最下层。 嗯， 我觉得呢，这个中产最下层呢，这个是他们的埋怨是最大的。 嗯，中产的最下层啊，埋怨是最大的。所以何教授，如果请您为昨天的这一份关系到香港未来一年这个经济民生的财政预算来打个分的话，100分满分，您打几分？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因为他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呢都没看到他，比如说对于那个伤残人士啊，他们非常需要那个宿位， 嗯， 住宿 的 的照顾啊， 对 啊，这个方面呢，要他虽然增加的也是远远不足够，但是有增加了已经是一个进步， 嗯， 还有他在那个医疗方面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药啊，都可以纳进政府给的那个 保障 范围里 面，是 在医疗方面的基础呢，支持呢也是增加了。 嗯，所以何教授，您给他打几分呢？您对这份财政预算案？ 我会打70分。 70分，听上去应该算是不错的。 应该算是不错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刚刚连线到的是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系的主任公共政策教授何洛申教授，感谢。那我们这个听到了何教授的这个评价，哎，是打70分，听上去还是不错的。虽然呢，也是认识到了在香港的中产当中所谓的底层中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中产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这么一个定义。曾先生啊，这个曾司长月收入32万港币啊，他也可以说自己是中产，但是我相信如果让他细分的话，他必定是中产的，即使他是中产的话，也得是这个非常高层的中产了，或者顶尖的这个中产了。 对对。 所以对于中产当中下层的或者说收入偏低的这个中产来说呢，哎，压力确实就是比较大了。这确实也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三 D 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才会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今天在这个香港也是全城热议的这份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那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将开放今天的热线啊，接听这个互动来电。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关注到全国两会的。 嗯，对，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是在全国两会呢，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比例啊是降到了 35%。那也是看到呢很多这个农民工的代表是大幅增加。所以呢，大家就有个议题说，哎，是不是说这个人民代表的这个官员比例下降之后，更多这个老百姓、更多人民的声音就能够通过这些代表们发出声音来，老百姓是不是更加能够做主呢？ 嗯， 那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邀请您来发表您的观点。那这个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900。 嗯，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即将开放。那么在这个前面我们来关注到香港的这一份财政预算案。我通常看这个财政预算，除了这份报表之外啊，这个财长的这份演辞啊，也就是说他介绍怎么向香港的市民啊，乃至向香港的这个立法会来介绍这一份财政预算案的这一份演说词，我觉得语言非常有意思。昨天呢，我注意到他在演辞的最后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应该是说香港啊，700万人过着700万种不同的生活，看来好像各不相干，但人与人之间一些共同的信念、互通的价值，让我们能够连接起来，凝聚成一股推动香港一直向前的力量。哎，大家不要看啊，这个话好像说的这个很空泛啊，但是呢，如果你有比较的话，比较什么呢？比较在前不久啊，这个特首梁振英的这一份施政报告，你就会发现啊，哎， 这个语言的特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梁特首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可能对于内地的听众来说更为熟悉的一些词汇，比如说战略高度啊，打造平台啊，然后要什么大发展啊，哎，这样的话这个是在梁特首的这个报告里面是比较多的。但是在曾财长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一些哎，好像在香港的这个本地人啊，或者说香港的一些本地媒体当中是通常会得到不断的强调。我印象中很深的一句话，这个TVB 有以前有个电视剧天与地里面说，他说所谓和谐啊，不是说一百个人说一百说同样的 话，而是这个一百个人说一百种不同的话，而且能够相互尊重，哎，这个就是和谐。所以我一直觉得曾财长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么一个经历，也是在香港出生，然后美国受的教育，专业人士回到香港来从政，然后这个也是公务员，这个一路起来，他代表的是一种所谓非常港式的一种。港式的自由的这么一种精神，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我们尊重多样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 比如说我记得这个施政报告的时候，然后或者梁宁在发言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他经常说这个齐心一意共筑香港， 这是梁特首 对这样的一个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曾俊华呢，他可能会说，哎，这是凝聚力量，我们大家能够连结在一起来。 对，这个他是 说 我承认你的差异，但是我们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啊。所以这个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港式自由，所谓众生喧哗。 但是你这个报告，这样我们好像把这个曾俊华没有这个听梁振英的话的感觉。 哎，真的是有评论说，这个财政预算案是一份去 CY 的一份， 去 CY 化的， 去 CY 化的一份。 但是昨天下午，看了下午几点钟，下午这个财算没出多久，然后梁振英就出来发表了一番言论，说这个财政预算案呢是这个为了施政报告来做的一份财政预算案，所以呢他是从他那方面来肯定的说，哎，我们其实是同一条战线上的。 那这是我相信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出台必定啊是得配合香港这个特区政府，包括梁特首他做出的这个施政报告，这两个当然不是互相分裂的。我只是说啊，从这个语言的这个特色上面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啊，即使是在这个政府团队的内部，也是可以说你说是互相的交流啊，或者说是互相的这么一种这个不断的在辩论的这么一种关系，是其实有两种有一点点差。 有时候 Vincent 你知道，我有时经常看这些政府的高官的时候，虽然说大家好像觉得说这个政府的官员讲话应该都是一样的， 其实 换汤不换料，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性格和每个人的风格呢，其实有时候很决定他的这样一个施政的一个方法。 是梁特首有的时候会有意识的讲一些笑话，或者说有一些口才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曾财长呢，我觉得当时做财政呢可能是职业习惯，他说话非常口风非常严，然后呢也是不苟言笑。昨天好不容易想开一个笑话，就是昨天有这个记者问他说，关于今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印花税的这个问题啊，印花税是不是能够打压到楼下？然后曾财长说啊，我们希望能够不要收到这个印花税就好。他其实想说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的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当时场面有一点尴尬。但是我觉得很体现出来， 没听懂他这个笑话， 就是大家没有太 get 到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里啊？但是体现出来就是曾财长很多时候记者有很刺激性的问题去问他，但是他都是很淡淡的，这么就跟王菲，跟我觉得他就是政界的王菲。 但你要说到这个真的这个细节的话，其实昨天很夸张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昨天上午他在这个两个小时的全文汇报当中啊，然后就突然，因为我们在那儿都在安静的在那儿听，然后在那儿记笔记嘛，然后突然就是说现场有一个类似爆炸物的声音，你知道吗？砰的一声。对，不是有爆炸物，是这个长毛梁国雄议员，然后突然就爆发起来，他这个爆炸炸了起来了，对，然后当时那个曾俊华就一下 被吓到了， 对，一下子吓到了，然后所有人都被吓到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以前他也经常有这样的 情，但是声音没有那么大， 对，昨天那个实在太大，我当时就刚好是看着曾俊华在那儿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下那个表情，哎，觉得。就你知道，就人的那个 本能啊， 本性的一个那个反应，我觉得哦，看出了他其实是很有代表一个人的一个特质的。 啊，这些是我们一些细节了， 蛮香港特色的一些东西。 对对，但我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道理，就是你刚刚说到，我们今天说这个，说他跟这个施政报告和梁振英的这个差别，但是呢，不管他们语言风格和个性有什么太大的再大的差别，但他们其实这个政府工作是有连贯性的。比如说，在施政报告出来的时候，大家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民生方面，可能觉得这个政策不够。 嗯， 对，那马上就看到在这个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马上就会有很多针对社会福利民生啊，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关注一些基层人群的这样一些政策是明显是有加强的。 嗯， 对，首先就是可能从这个这个福利基金当中，我看到就有提高35%的这个基金的拨款，然后另外还有刚刚我们一直说的一次性的这个措施，我们简称叫派糖。 对对 对，其实在预算案当中大家体会到这些福利啊， 就是以政府的财政来支援民生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所以你说他们不管风格说的话有多么不同，他们其实还是互相是有一个配合，有点像我们你知道吗，有点像这个 双簧 说的 相声。 那也太那个了。比如说你说国家主席跟国家总理，那他们之间会有一个互相配合，谁负责唱这个黑脸，谁负责唱白脸。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梁振英负责唱黑脸，曾俊华负责唱红脸。 对，那也不能这样 但是你说到这个啊，我就想到一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大家这个期待啊，期待很影响你最后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些效果。我们说的这个期待管理嘛，这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就是说同样是可能最终的政策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连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特首做施政报告之前呢，他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这个造势和宣传。 对。 把大家的期望推高了。 是，还的确是。 希望推高了，结果呢你可能这个内容拿出来呢，大家就会肯定会有人产生期望的落差的嘛，因为你这个期望一旦推高，你就很难控制它这个上限。但是呢，曾财长的这个财政预算出来之前呢，我看到他放出来的风呢，是不断的打压大家的期望。他强调一个，说是今年的这个，今年这个经济状况啊，还是这个很难预料，然后呢不会派糖，就放出这样的风，就是让大家已经啊，今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就是太支援民生的这样的政策，或者说幅度力度不是很强，然后大家这期待比较低的时候呢，抛出来这样中规中矩的政策呢，大家觉得可以接受。比如像刚才这个何教授，他可能本来的这个预期如果说是60分，那现在拿到这个就是70分。那如果我的预期是80分，你还是拿到70分的报告，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低于我的预期，就是让我产生一种抱怨的一种情绪。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也很好啊，比如说政府他们这个期待这个民众的这个期待值啊，今天我们跟樊德说，樊德他说好像这个香港老百姓对这个财算没有太多的这个期待，然后我说 没有期待就是好事了，其实 没有太多的期待，其实这个是政客给你营造出让你觉得说不要奢望拿到太多糖。 对， 对，那之后可能我给你一颗，你会觉得特别棒的感觉， 特别甜。 对对对，但其实呢大家内心其实还是有期待的。 对，最后做出来事情呢真的是差不多。你说这个施政报告跟财政预算案啊，虽然说两位这个得到的评价，好像我注意到昨天对于财政预算基本上这个评价正面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在施政报告之后呢，这个批评的意见占了主流。那但是你如果看到细节和内容呢，其实这两份本质应该是连贯和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内容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呢？这跟大家之前做的预热的这个工作真的是很有关系。 昨天啊，其实在这个财算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内容当中哈。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有关他有说到这个扶持香港中小企业这一点。对，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可能在香港呢，其实在去年啊，香港这个财算已经是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就包括可能减免他们一些利得税。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商业登记费是免的。对，所以说比如说你在香港开一家公司，对，你这个商业登记费各项是免的。对，那这样一些措施可能虽然说这个免的这个费用对于公司几千块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可以让你每一个在香港从事中小企业的这个业主啊，这个会真正切实感受到说香港社会是有给他的， 政府有关照到我。 对对，所以这一点说的话呢，所以大家不管你是对这个财算整体的有多么不满吧，但你如果是其中一个受益者的话，我相信大家这个满意 度会提高。你可以，也许你不满的来源只是说我受益的幅度还不够大，但是至少这个政府的姿态是做出来了啊。这个 那相反，你说施政报告来说，可能你施政报告提到了一些大的大纲大线的一些政策来说，我可能体会不到，对吧？ 没错，这个确实财政预算因为都是真金白银的嘛，所以说大家相对来说这个有感度啊，这个台湾的说法，有感就 比较强了。好，三立环球，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香港最新公布的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啊，这个看一下你这个在新一年的当中，如果你住在香港的话，能够收回多少钱呢？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马上开放，这个今天讨论的话题关注到全国两会是有关官员的人大比例下降的这么一个事件。 对，刚才这个下降到了 35%、啊、同时这个农民工还有各个阶层他们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比例是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刚才说，这是否真的更加代表人民的声音呢？是否老百姓能够更加当家做主呢？ 嗯，人大会啊，它究竟是不是一个橡皮图章，这个就看你的看法了。 嗯，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热线，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啊，马上就可以打进电话来了。我们在这一趴结束之后会来接听今天的电话。那么还是说回到这份财政预算案，我注意到财政预算案里面有一个这个可能金额比较低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项目啊，叫做向语文基金啊注资50亿元。哎，50亿元其实金额也不低了哈。 这50亿 但是你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建一个地盘啊动辄就是上百亿的这个相比、这个像一个语文基金是一个文教方面的注资50亿。我注意到啊，这个曾俊华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提了这么一句，他说提高香港人的这个中英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能力。哎，这一点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对于这个香港的这个中文教育，我是觉得呢在今天可能一方面其实在所有的华文地区都是一样受到这个外来语汇啊英语啊或者说网络语言的这种多媒体的这样的冲击呢，在语文基础教育方面啊，其实在大陆也是在内地也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已经越来越弱了。你看今天再去分这个三个的啊，就是白土和双人的这个三个的地的啊，这三个你像这个小学生也好，不要说小学生，成年人来写一篇稿子写这个的地的都大多数人都已经写不清楚了。然后这个标点符号的这个使用呢，因为手机跟网络的普及呢，更是已经基本上是荒芜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香港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地方，注资语文基金啊，说要强调加强港人的这个两文三语，我想特别是中文的这一块的教育啊，恐怕也是有很大现实的这个意义的。 这个语文基金啊，其实是从这个1994年就设立的这个语文基金哈，一直就是说是提供这个计划和资助来帮助香港人提高这个两文三语。那这一次呢，是他再拨这个建议拨款说50亿元注资的这个语文基金呢，其实也是为了符合一个长远的发展。首先我相信 Vincent 你注意到这点呢，因为是你来了香港之后，你真切感受到香港当地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语文和对于这个中文的这样一个知识的欠缺，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咬文嚼字的这个观念啊，或者说有一些文字的一些标准啊，跟内地还是差异蛮大的。 对，这个，所以这是你方面的感受。那对于这个政府来说，他们也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香港的财政啊，他曾俊华昨天说了8个字。8个字，他说这个是外贸看看哈，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财政报告，为了保持这个准确性哈，所以说不能够跟大家来。他说了8个字，就总结到香港的一个经济，就说是外贸放缓，然后内需强劲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未来香港呢依然是要靠这个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内需。对，所以呢，你说这个语文基金也是从这个经济长远的发展来说， 以后跟这个内地做生意啊，写合同，你这个字得写明白了不要写一些歧义的这个内容啊。但我觉得这个不管你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商业实用的这么一个角度啊。我觉得这个语文基金注资的这件事情，哎，还是很让大家觉得欢欣鼓舞的。那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昨天去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看到这个在这个立法会外有很多团体诉求嘛，大家 我感觉到最强的一个诉求呢，就有关到这个福利，还是福利方面。 对， 那这个福利方面呢，有一个人就是有推上那个全民退休保障。 嗯， 相信大家也在这今年是提到很多这个全民退休保障。对，但是呢，我一进到这个立法会厅内会议厅的时候呢，然后曾财爷呢，他就说这个福利型的社会啊很难延续。 嗯哼， 因为呢，大家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工作才能让社会继续的推动。而且他还举了很多反例，他说。你看欧洲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全民福利过度的这样一个地方， 从摇篮到坟墓。 对，人说哎，当时他们就是因为在经济的这个比较好的时候呢，就过度的推进这个全民的福利，然后以致到大家这个政府的开支不断的增大，让现在经济滑落。他是从这个于情于理啊两，然后正利反利来比较，就说哎，这个可能全民福利是一个啊不可延续性的社会形态。 那我想的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福利的政策跟香港的人口政策是长远的来说一定是挂在一起的。大家如果想到香港未来出现一个你的政府这个社会当中，如果当老人或者说需要这个退休保障的这些人，他的人数占到主力的时候，社会对于这方面的诉求一定会非常的大。那么政府在这方面做出相应改革的压力也会非常大。这其实在欧洲大家去看他这个做出福利转型的这个时期，往往都是他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因为他这个选民嘛，选民就是如果我的选民都是老人的话，那么我自然我必须会推动这样的政策。所以我在想香港未来的这个福利的需求，或者说对于所谓的这个退休保障的这样的呼声会是越来越高。因为香港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趋势啊，你这个要改变这个趋势是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呢，如果说以后要考虑到退休保障的问题，一定是会跟人口政策连结到一起。人口政策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在这两天还在这个香港高等法院打官司的这个外佣居港权的这个案子，那包括之前的关于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这个案子，包括港人在内地的这个子女是否享有香港籍的这个案子，其实这个都是对于香港的长远的人口结构会形成这个影响的。因此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说香港的这个人口啊，它停止啊从外部的一个输入，不管是这个从断绝从内地的这个输入，还是外籍人士的这个规划为香港籍的这么一个输入的话，那香港以目前的出生率来说，以后往老龄化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板上铁板钉钉的一个事实， 越来越多， 因此 所以就变成说越来越少的这个年轻人要养这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没错，这肯定是一个事实来着。因此你看这两年这个团体在外面就是喊说我们要全民退休保障，这两年政府还可以挡得回去，再过三五年等到香港的老人，等到香港的退休人是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还挡得住吗？这个我是存疑的。 哎，我觉得你这点说的非常对哈，的确说你不能靠单纯的说哎，你来要求之后我多给你派一些糖，哎，多来舒缓一下你，这个肯定是永远行不通的。那到时候可能年轻人觉得说我交了大部分的税，我那么辛苦，可能就是为了养这些老年人。 对， 那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老年人那么辛苦，我工作了一辈子，我退休之后还要继续打工。 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一个问题，相信未来就有政府喝一壶的。 对，根本还需要在这个人口结构方面 对 进行一个， 你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是说政府的这个福利支出能够平衡，另外一份方面的社会的劳动力就业率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因为香港的就业率现在其实是不成问题的，香港就业率现在是在失业率是在 3.3% 左右，所以是一个全民，理论上是一个全民就业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没有人担心就业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劳动力是否会有缺乏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个在未来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好，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香港财政预算案啊，这个明红昨天去现场报道，也是谈到了不少现场团体的诉求。相信每次到这个政府有报告发出的时候，你到政府外面走一圈啊，从这个团体的诉求确实不管是从内容啊到形式都是也是一大景观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香港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好，那在这个待会儿我们马上开通今天的这个互动热线，聊到的话题是在两会的这个人大啊，人大的官员的代表比例今年是下降到了 35%。 哎，这个 35%、大家说才 35% 吗？还是还有 35%？ 35%呢？这是就是你来判断了。那么相应增加的呢，官员下降，自然有其他的这个身份或者背景的人大代表补进来。 这个农民工啊，还有各个妇女代表啊，然后甚至有很多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人代表。 对， 那大家觉得说这些基层的代表，他们做上人民代表之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人民来发声呢？老百姓是否能够真正的当家做主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好好的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了。那我们的这个内地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346。凤凰手机的用户马上拿起你的智能手机，凤凰 FM 一键康应。好，拿起你的手机，现在就开始打电话吧。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来接电话。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的节目当中，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奇。 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 call in 的热线呢，是有说到这个马上要开的全国两会呢，那在这个昨天呢，哦，今天啊，其实就公布到说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啊，比例就降到了35%， 官员的比例降低了， 对，官员的比例降低了，那增加的呢，居然就是这个农民工代表，还有这个来自一线的工人代表，还有这个妇女代表等等，都是有了一个提高哈。那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原本其实说到这个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呢，就应该是代表人民，应该是基层的这个人民。但是好像大家慢慢觉得，好像这个人大代表不是这个普通身边的这个工人了， 非富即贵。 对，那所以这一次呢，哎，增加了基层代表之后，你觉得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让这个人民的声音被这个政府听到呢？那是不是真的老百姓就能够当家做主呢？希望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的意见，看谈一谈你对今年两会的期待。好，那首先呢，我们是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的是。是我们的赵先生，好，赵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赵先生来自哪里？ 啊，我在北京。 好，北京的赵先生啊，刚刚我们这个话题是说到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比例啊是下降了，您觉得这个能更代表人民吗？ 啊，那我就今天代表凤凰 Radio 代表台的话是吧？这个事儿呢，我先说一遍，春节之前啊，咱们习总书记啊也知道北京打车难，所以特意跟出租司机呢有了一个座谈会。这是开天辟地的，但是呢，去的代表呢，很多都是出租司机，但是呢，当着领导的面呢，你看他们都提什么问题啊？什么妇女节放这半天假，路上太堵了，提高起步去啊？没有人呢谈是什么谈真正打车难是因为垄断，公司的利益集团收份儿钱，所以呢，我就怕这两会啊，如果体制不改，代表又不透明，去了这些人呢。嗨，能不能说真话呢？打一个问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我们开两会的时候，工农代表很多。大家都说这是橡皮图章，谁代表不重要，他真正要代表咱们老百姓说话，不管你是律师还是你还是大家都可以。所以呢，根子呢，就是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人去最重要。 好的， 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说的非常好。 赵先生也非常的幽默啊，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非常的形象。确实，这个有的时候啊， 不是看代表身份，而是看你这个代表真的能不能说一些实话哈。 对，这个身份不是特别重要，当官员也可以代表人民发声。 好，下一位是我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来自哪？ 你好，我很赞成呢，就是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呢增加一个比例。啊，我觉得就是新一代领导如果有这样子的安排的话，我绝对是支持的。那么是不是一讲心里话或者上面能不能听到的话呢？我现在还很难说，但是至少说是这个新气象，好的现象发生，就应当你看一些官二代啊，什么官三代， 犯了法就讲说啊、我爸爸是人大代表，经常报纸上面能看到这个事儿、 嗯、 是吧，就把人大代表呢做成一个好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嗯， 那经常人民的代表大会就是为了人民的， 嗯， 你说是不是啊？ 嗯， 所以我觉得工农三学兵这个比例要多一点，我觉得是好事。 好 啊，就是这样子。我 好好，张先生来在哪里？ 那暂时不看结果啊，哈、啊，好。 张先生来在哪里啊？ 我来自于香港。 啊，好，香港的张先生，好， 好 谢谢您了。 好， 好，再见。 嗯，张先生还是这个乐观其成啊，听上去的这么一个态度，确实啊，在最近很多新闻事件里面，这个人大代表包括政协委员，有的时候经常被拿来当做一块荣誉啊，而不是一个你 责任 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 是的，下一位呢，我们接听到的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 嗯，您来在哪里？ 我来自深圳。 嗯，深圳的程先生哈，刚我们聊到说有关这个人大代表这个官员比例下降之后啊，可能更多这个基层的代表会上来了，您觉得这个能不能让这个人民的声音被这个政府听到？ 我觉得这个要从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上来说，那全国人大我们都知道是国家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也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那首先从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这个层面上，从组织形式上能够使得这个比例能够往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工或者是工人比例往上面倾斜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咱们国家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进步。 嗯， 那从制度本身你首先得有一个确保，才能让更多的这个来自民间的声音能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当中能够得到体现。 嗯， 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根源都没最低一步都没有的话，更不要谈下边至于说那个人的代表能不能真正的代表广大人民的这个基层的声音。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增加这个基层代表的这个比例，也能够使得就是更多的声音从民间来在这个国家的最高层面得以体现。 嗯， 那么我希望的是除了这个就是制度本身，那么从实践的角度也希望就是说被选为这个人大代表的呢能够真正的履行其人民赋给他们的这个责任，那么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期待了。 嗯， 他们能够切实的做到这一点。 好的，谢谢陈先生，陈先生再见。好，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有关说这个各个代表的问题啊，我在手上看到这份报告哇，说这个今年的干部代表啊下降，90后都有亮相了。 嗯， 哇，这个 90后其实亮相这个大家不必要太惊慌啊，其实你考虑到如果是90年出生的话，现在结婚都属于晚婚的年龄了，其实90后这个走上社会的舞台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Vincent 离90后还有点距离哈。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各个代表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这个老百姓，那我们不管是年龄还是各个这个民族还是各个不同的岗位，其实都应该听到大家不同的声音。 嗯， 真的是希望能够真正表达人民，做人民的代表，今天要代表人民了。好，那今天我们是有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有关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官员比例呢其实是降到了 35%。 嗯， 那我不知道这个 Vincent 你觉得这个降到 35% 是已经降到 35% 了呢，还是才到 35% 呢？我觉得这个光看降到 35% 啊，这个大家光看这个身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符号，但是你要去看他这个人啊到底是简单来说是一个什么人，因为之前我们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人他本身既是领导干部， 嗯， 他又是他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有一个其他的一个社会其他一个界的一个身份，就是他走在一个你把我算成领导干部也可以，你把我算成这个其他界别的人士也可以，但有的时候为了统计的方便呢，我就会倾向于把你用一种非领导干部的形式进行一个统计啊，所以我觉得光看这个数字真的是很难说，关键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他们说什么话，这个其实最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代表谁了。 对对对，而且呢其实要跟大家说到，比如说很多这个人大代表啊，大家经常是比如看到有一些这个奥运的冠军，他们也是这个人大代表 姚明， 对，或者还有比如说很多这些文化界的名人都是这个人大代表， 没错。 那虽然说不会因为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份明星那个身份影响人大代表的这样一个参选，但是呢也或多或少大家就是说这些代表他们真正能够代表哪些人的一个利益，他们的这个能够真正了解到哪一部分人的这样一个 也不必对这个明星太过有偏见啊，这个大家想到施瓦辛格啊，人家还是加州的 州长 的，里根当美国总统之前还是电影演员的。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接下来这位是明先生，明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 明生您怎么来看哈？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官员比例是下降了哈，您觉得是不是能够更加代表人民的声音呢？喂，哎，明先生，那个可能你把这个电话稍微再凑近一些，因为我们听不太清楚您说话。嗯，声音还是信号还是有一些问题，您看可不可以换一个？ 明先生一直听不见，那麻烦您换一个电话再打过来吧，我们先接听另外一位听众了。 嗯，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说到有关这个人大代表的情况呢，其实马上在这个星期天哈，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呢，全国人大两会呢马上就要开始。那这一次两会呢，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个从通过了，首先是关于这个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呢，是在昨天啊27号，其实经过这个表决呢，通过了关于这一次12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个代表资格的一个审查报告，那是有确认到各方面的一个情况，好，包括像有各个省、自治区，还有这个直辖市，甚包括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还有等等等等这个一些部门呢，是选举的产生了2987名代表，那这2987名代表呢，将会在这个两会期间维持2个星期之间，会将决定在未来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怎样。那其实我看到这两天这个外国媒体呢，他们的这个关注焦点是说，这次两会呢将会是10年中国最重要的一场会议， 因为是新旧政府换届。 对，而且呢也是看到这个各个外媒也是盯着说，哎，是不是这个国务院的机构会不会进行一些改革，然后包括政治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同时呢，我们要看到说，之前18大提出来说，在未来的这个10年啊，中国经济要翻一番，那是不是在经济方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这是在一个转型的阶段的时候非常重要。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哎，您好。 嗯，怎么称呼您？ 啊，是刚才那位明先生。明先生，您的电话好像声音还是非常的小声啊。喂， 你好。 哎，好，哎，听见了，听见了，谢谢。 是这样，刚才那个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不管他是出身什么，然后现在在做什么，最重要就是他比较倾向于去了解哪方面的民怨，然后会收集哪方面的一些想法，然后把它形成自己的一些提案或者怎样的，这个才能说明他代表了什么样的一群人，而不单纯是看他的角色。本身的角色，对， 所以你说他可能在这个参加会议之前要做一些搜集工作，看看到老百姓在想什么，是吗？ 明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来自内地的吗？ 是啊。 您是来自内地哪里呢？ 杭州。 杭州，哎，您知道您的所在的这个辖区的人大代表是谁吗？ 完全不知道，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生活社区，完全不了解。 你有参加过选举吗？投票吗？ 有，但基本上也都是说工作单位的这个领导选上去，然后他自然会去选别人 啊。所以您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代表了您在这个全国人大的舞台上。 对对对。 啊，好的，谢谢这个杭州的明先生。 好，那 这个问题我相信其实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内地的朋友都可以自己问一下，你知道谁代表了你吗？你知道你的人大代表究竟是谁吗？他姓谁名谁，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参加过一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哈，我的确投了票，但是呢，上面选的让我三位候选人呢，三位我都不认识 啊，那怎么办呢？挑一个长得顺眼的。 对，至于怎么选呢，我就不公布了。但是呢，三位代表我都不认识，那他们也从来没有跟我接触过，至少我的声音他应该没有代表。好，那今天我们谈到的话题就有关这个两会期间的相关这个一个情况哈。那么看到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了，那我们凤凰 Uradio 呢将持续为大家关注在两会期间发生的各个这个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以及新的一些情况。好，今天就是我们3D 话新闻有话直说全部内容，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奇，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